假假真真。愿不愿你美梦一场，像红尘熙熙攘攘。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熊天平1997年的作品《雪候鸟》，是一首非常凄婉动情的歌，收录在熊天平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，也被用作了电视剧《新乱世佳人》的片头曲，一起来听。 随候鸟南飞，风一道一道的吹，你刺痛我心扉，我为你滴血，你遗弃的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眼，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我又回头去飞，去追，问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，我不信你忘却，我不要我单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，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热烈的李克勤的老歌《护花使者》。李克勤被称为灵瑕疵歌手，其实呢，就是在说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，真假音的转换自如。我们的确是在他1991年的这首《护花使者》当中听出了他的比较不错的唱功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一部非常感人的电视剧《星星知我心》当中，是其中的同名主题曲，由蔡幸娟来演唱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街头上的独行·星星知我心》当中，是一首来自1983年的老歌了。 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像云烟，像云烟。岁月一年。